大家好，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57集，比试成绩。没过两天，何玉跟看潮生就真被抓去出差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钟玉一性子比较闷，不喜欢到处玩，更何况他跟龙申还有工作在身。冬至也没再去打扰他们，静下心来准备面试，闲时连载漫画，跟读者互动一下，日子过得安逸而又飞快。何玉自打得了这间宿舍就没再进来住过，冬至入住以后，将这里的一切布置得整整齐齐，小阳台上还养了几个小盆栽，旁边一个金鱼缸，里面两条黑白金鱼跟主人一样悠闲。他甚至把自己画的两幅风景画打印出来，买了个画框挂在墙上，又添置了一些摆设，生生多出几分暖意。何玉曾来过一次，当时还以为进错地方了。这一日，冬至正在画画，电话响起，是何玉打来的。冬至接起电话。 哥们儿，事情忙得怎么样了？我怕干扰你们就没找你。 喂，成绩公布了，你知道不？ 冬至正在给 Q 版的龙身画头发，一时半会儿没转过思路，顺口就问。 什么成绩？ 何玉无语。 笔试成绩啊？你连这都能忘？ 冬至一个机灵，彻底回过神。 公布了，不是会短信通知吗？ 这话刚说完，他想起自己早上似乎收到一条短信，当时以为是广告，也没去管。 不用忙着去看了，我知道你的排名，今年应考人数是156，创历年新高，不过入围面试的名额只有30个。哎，你想不想知道你排在第几啊？ 冬至被他一席话说得战战兢兢。 该不会刚好在31名吧？ 何玉语重心长。 今年这么多人考试吗？因为往年很多考不上的都会来年继续，今年下来人数就会越来越多，很多人呢都是考了两三次才过的，就算你进了面试也有可能被刷下来。 冬至的心一点点往下沉。 所以我是进不了面试了吗？ 冬至强打起精神，反过来安慰他。 你放心吧，我不会灰心的，今年不过的话，明年肯定还考。 明年再考，人家也不要你了。 啊？ 因为你今年笔试第一。 啊？ 电话那头的何玉被成功捉弄了冬至而哈哈大笑。 你知道不？你比第二名整整高出了20分。行啊，小东东，给我们合造派长脸了。师傅师叔他们要是知道了肯定也高兴，去年成回没考上，今年我们总算是扬眉吐气了。 提起那位无缘的记名师傅，冬至有点伤感。 等我最后入职，哪天再回一趟合造山，给记名师傅报喜吧。 不用，师叔他老人家呀不会计较那么多外在形式的，你有这份心意那就够了。 冬至听出何玉话语里的疲惫。 你那边怎么样？很棘手吗？ 哦，还行，前几天刚失踪了一个人。 冬至吓了一跳。 这么严重？是特管局的人吗？ 嗯，西南分局的人。哎，我不跟你说了，我这次打电话来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啊？你不是专门来捉弄我的？好好好，那你说吧。 我这几天出门在外，游戏是上不了了，每周周末的帮战、城战、排位战都没有办法参加，你上我的号帮我去打啊。 这就是你说的很重要的事情。 何玉理直气壮。 啊，这关系到我游戏号的装备分数和整体排名，难道不重要吗？ 就算好脾气的冬至也忍不住翻了个白眼，直接把电话给挂了。刚挂电话没多久， 何玉就给他发来一串全是嘤嘤嘤的短信，冬至啼笑皆非，没有理会，去翻自己手机里那条被遗忘了的成绩通知短信。通知短信很快找到，夹在一堆广告短信里，难怪冬至之前没有留意过。短信内容如下： 你好，参加2017年国家特别管理局公务人员应聘职位考试的考生，本次成绩已公布，您的总分为157分，其中行政能力测试80分，申论77分，获得本次考试面试资格，请在7月20至21号持有效证件到特管局报到并参加面试。 冬至心花怒放，忍不住抱着手机亲了好几口。他听何玉说过，按照往年特管局的笔试情况，能拿个110分就已经算是高分了，结果冬至这一次一下子拿了157分，直接破了历年特管局的笔试记录。冬至在寝室内叉腰仰头大笑， 哈哈哈哈，尔等凡人都给我跪下吧。 说完他又觉得自己这副样子特别蠢，赶紧把得意忘形的小人塞回身体里。这个成绩让冬至觉得自己那么多天的复习以及打从长白山回来就一直在做真题的努力没有白费。高分让人喜悦，更多的还是满满的成就感以及付出就有收获的满足感。有了这份成绩，他就可以从容地敲开特管局的大门。就算在面试里表现稍逊，考官们看在他笔试高分的份上，也许会网开一面，松松手让他进去。一辈子有个普通安稳的人生当然不错，但拥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与小伙伴们降妖除魔同样不赖。冬至曾以为自己庸庸碌碌顶多就是前面一种人生，但有朝一日他忽然发现自己还有选择后面那种人生的机会。从广州回来之后，冬至特意去调查过，徐婉原本结婚之后就辞职了，女儿出生后丈夫嫌弃女儿有先天疾病提出离婚，徐婉同意离婚之后带着女儿到异地工作生活。在单位徐婉也是个很低调的女人，但性情温柔，人缘很不错，还有男人追过她，甚至想要跟她结婚，但徐婉为了女儿最后还是选择单身。但大约在半年前，一向在单位干得不错的徐婉突然离职，切断了与所有熟人的联系，带着女儿不知去向。没过多久，冬至就在火车上碰见自称带着女儿出来旅游的徐婉。何玉他们曾经推测过，人魔极有可能看中徐婉单调的人际关系，所以将她彻底侵蚀吞噬，又把彤彤做成傀儡，顶着徐婉的皮囊带着彤彤四处寻找猎物。人们可能会对高大威猛的男生生出戒备心理，却很少会去防备女人和小孩，特别是像徐婉这样柔弱的女人和彤彤这样可爱的儿童。一般人像冬至一样听见彤彤患有自闭症，只会更加同情，戒心自然而然会降得更低，给了人魔更多的可乘之机。 唉，徐婉跟彤彤又有什么过错呢？一个母亲为了孩子不惜换一个城市重新开始人生，仅仅因为柔弱可欺就成了魔物下手的对象。 作为一个普通人，冬至很有可能退缩躲避，选择先保全自己，但现在既然能有机会成为一个不普通的人，保护那些像徐婉彤彤一样无辜被魔物荼毒的人，冬至认为自己不应该放弃。当然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无形中鼓励着冬至。想到龙申，冬至也给他发了个信息过去，先是说自己的成绩，然后对龙申这段时间的指点表示非常感谢，并提出上次想要请吃饭却未能如愿，希望这次龙局能够给个面子云云。龙申这次回得很快， 恭喜，好的，晚上7点林监察楼见。 干脆直白，简洁明了。 所以这是答应了？ 冬至抱着手机在床上打了个滚。 脑海里开始盘旋种种复案。 现在肯定是不能表白，毕竟这才刚刚过了笔试，八字还没一撇呢。龙身是堂堂副局长，我们两个人地位悬殊，表白被拒了，说不定连面试都会被刷下来，到时候就悲剧了。但是可以先试探一下他的意向，比如说反不反感跟男人谈恋爱，又或者有男人跟他表白，他会不会觉得恶心。 不行不行，这好像太直白了，男人嘛还是得靠自身魅力来说话。 冬至自认颜值这一项起码还是过关的，外在魅力没问题，那就只剩下表现内在的魅力了。 或许可以聊一点能让他心头一动的话题，比如说游戏。算了，那只会让男生联想到扣工资，比如说一小时350。不过那是何玉喜欢的话题，又比如说美食。 看潮生喜欢，不知道龙身喜不喜欢。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订阅收藏不迷路哦。